好啦，又翻嚟東頭灣道99號啦。今日咧就星期四晚嘅，咁啊，首先要介紹個靚女，不過唔係我自己啦，當然。 你都少，你都識講。 你都係靚女嚟嘅。 所以我今日咧盡量為咗爭言，爭言鬥麗。 佢今日其實明顯覺得係唔夠人靚，因為佢所有著粉紅。 有競爭啊！感覺到有競爭啦。 有競爭咪有進步咯。 所以要。特登要著得 sharp 啲，佢令到自己長。 呢就嗰個即係動物嘅本能啦嘛。 係啦， 即係孔孔雀開屏嗰只。 係啦，唔爭咧就要著得 sharp 啲。你睇我幾咁沉實，你就知我冇嘢啦。 因為你係唔同品種嘛。係 啊，冇錯啦，咪係 咯。 係 啦，咁啊 ，Sisley 咁啊，見到啊頭頂嗰頂靚花就知道嚇，你嘅標記嚟㗎啦。咁啊 ，Sisley 就係我哋嘅曾經幫我哋做過節目嘅景花啦。 我第一次 可以講景花嘅 師姐啊嘛， 師姐 係咯。 咁呢個名係因為你個英文名叫師姐啊，即係有個師字啊，定係因為本身好多做警務人員嘅都叫師姐㗎嘛，師兄咁㗎嘛。 唔係，即係其實因為我哋個部，即係我識嘅朋友，佢哋都冇唔識一啲女性警務人員， 所以就 咁所以就叫師姐，咁就係 easy 啲咯。同埋我叫 Sisley， 咁你個名就係 有個師字， 有師字音咯，係咯。 OK， 啊咁啊，喂，我哋上一集咧就講呢個蜜桃關有。外村咁啊，有一單啊六母離奇命案喎。我發覺咧嗰個收視率咧好鬼死高喎。 點解高咧？ 會唔會好多人係有帶六母或者俾人帶六母嘅一個經驗咧？經歷咧？ 咁你係男人嘛？俾人會，我一定唔會帶六母噶嘛。 咁唔係點會咁有共鳴咁多 都唔係㗎，其實呢啲大家即係男女都可以咁帶，即係個以前就形容係男人帶六母啫。但係其實實質上女人都可以噶嘛，都不過你唔用六母嚟形容啫嘛。但係實質上都同一件事啦。 有冇第二個形容詞？ 咁我望翻你先。試過咁樣， 其實被帶六母。 其實你話咪好多人會即係 有呢啲 擔心啊，有啲經歷咁啊，唔知喎。通常唔會同人講嘅，老實講，呢啲都有少少即係忌諱啊，唔想人知啊嘛，係咪先？即係免得過都費事俾人知。咁所以我冇聽過啲朋友有咁講。咁但係你話會唔會係有啲人有呢個心理嘅障礙驚咧？所以就等睇呢集咯。咁你做咩驚咧？講多啲我聽，我就盡量做多啲嗰啲主題俾你聽啦。 同埋上一集咧講到即係年青人啊嗰啲啊，即係芳華時呢個十八。二百芳華， 即係後生。 二百芳華嘅一個即係女仔，同埋一個即係後生仔咁啊！大家即係咁細個嘅時候，嚇都情竇初開或者心智都未成熟嘅時候去戀愛，咁啊加上當然啦，南方嘅就係呢個啊迷幻少年啦，受藥物影響啦，咁啊 好感慨喎，花姐你 好感慨， 受藥物影響。 係啊，佢係吸冰啊，咁啊結果就斬咗個女仔50多刀。咁呢單我諗對於啲後生仔嚟講咧，即係嗰啲八九十後咧都。一個警惕喎， 八十後唔係後生仔嚟㗎啦， 九十後咯， 而家嗰啲係2000年之後 的。哇，千禧年都好後生㗎喎， 就係嗰啲年紀啦，真係已經係2000年之後。 同埋而家好細個，好似話12、13歲咧，好多已經係拖住男女朋友㗎咯喎。 係 啊， 係啊，但 係反而越細咧，就會越多啲男女朋友嘅關係。 係。 但係，譬如你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咧， 你知咩啊？ 中女年代， 中女點樣？ 你都唔會話 即係拖手諗住結婚嗰啲係嘛？已 經係，即係唔係拖手諗住結婚，就係拖手就唔想結婚嗰啲咧，就你就唔會有個嗰怨恨喺度咯。 哦，即係 相對地係 見慣咗啦嘛。 係啊，你睇得多嘢啊。 咩失戀都試過啦， 飽歷滄桑咁啊，見到師姐。 你唔飽歷滄桑？ 哎呀，咁啊，但係即係 正常，即係大家 上次講到嚇，就話佢哋嗱搞出人命啦， 係 啦，咁樣搞出人命就 即係 邊啲人命啊？ 互劈啦，佢哋互劈 嗰啲人 就唔係個肚入邊嗰啲。 今次我哋咧就講呢個真係搞出人命啦，真係又係係後生仔嚟嘅 嚇。所以估到啊，見到你有個 B B 喺度啦嘛，你親愛嘅 B B 係啦，係我嘅小朋友， 好明顯啦。 今日又要出場啦佢，咁啊其實咧今日講呢一個咧又即係搞出人命啦，但係個後果咧都係好不堪設想嘅。非常之，我覺得真係好慘啊！呢單嘢其實亦都有法官講到啦，哇！而家文明社會竟然都會有呢啲咁嘅命案發生嘅，真係 怨聞其詳， 好不可思議。咁啊，發生嘅地點咧就係我以前嘅舊居 邊處啊？ 悲情城市啊，天水圍啊， 哦， 係啊，咁亦都好近你喎，好似係嘛？ 我住喺深圳，附近， 好近啦， 就係啦， 係啊，好 爆啊！你哋住邊啊？ 好難估啊！爆都揾我唔到嘅，你放心啦，你唔使擔心。 咁啊，天水圍不嬲多呢個家庭慘劇㗎啦。 其實我覺得又唔係嘅，有時真係啲即係一個傳媒嘅渲染啫。即係講到佢嗰度咧好慘，即係我上一次其實分析過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嘅年代啦，我唔知係咪你係咪啦。即係我哋嘅新區就喺藍田，我哋嘅新區就喺藍田嗰邊啊嘛。多數啲新家庭咧就搬即係要入公屋嘅話，就去咗藍田嗰邊。 即係以前屯門咯，區咁樣。 屯門咧又再後一代啊，即係80年代嘅時候，嗰啲人搬曬去屯門啦，係嘛？咁再後啲啦，咁啊即係分布下，慢慢去咗天水圍啦。咁所以天水圍多啲新嘅家庭，即係後生嘅家庭啦。咁所以嗰邊發生事嘅機會多啲咧，就好自然。 唔係多新移民咧，嗰時主要 係啦，因為近年多咗好多啊嘛。 係咁都當然啦。喺呢一個悲情城市係咪真係特別多咧？呢個就唔研究住啦。 因為嗰個悲情城市主要都係公屋。即係公屋係有一個即係嗰啲人喺度，即係某啲人。 即係可能你會即係聯想到即係佢低收入啊，屋企即係個經濟會有問題啊，或者係好多小朋友冇人照顧啊。 即 係 好多都係做即係攞綜援啊嗰啲咁樣。 都會有呢咁嘅情況。 係咁啊嗱，但係咧有樣嘢又好特別嘅喎，我哋。即係之前講嗰兩單咧，都係2009年發生啦。一個就2月，一個4月。啊，又真係不謀而合地，今日咧講呢單咧就喺6月發生嘅。 咦？你咁樣數上去，我哋有排都未講到2016年啫喎。 我又真係，又真係唔係，又唔係特登咁樣，又真係咁啱嘅啫。咁啊，呢個6月26號啦，喺2009年啦。咁啊，日子都幾近而家呢一個咩？ 真係差唔多喎，今日出街就係6月16號啊。 係咯，咁近。 即係夏天。 夏天嚟㗎。 咁啊，究竟啊，即係你喺2009年當日咧發生過啲咩事咧？我哋而家去睇一睇个现场环境先。 2009年6月26號星期五早上11:30，999报案中心收到一个求助电话。 我屋企有个3个月大嘅 BB， 饮完奶之后冇晒反应啦。 当警方掩至天水围骏宏轩一个寓所嘅时候，俾现场环境吓咗一跳，因为呢间屋好似一个乱葬岗咁，地上面铺满垃圾，客厅、厨房同埋睡房。都有好多曱甴，床单污糟邋遢，仲见到一啲周围弃置嘅 BB 用品，包括用过嘅尿片同埋奶樽。 我哋喺现场发现一个好瘦弱嘅 BB 女，似乎已经冇晒呼吸同埋脉搏。我哋马上 call 白车送佢去医院抢救，可惜送到去医院已经反魂乏术。 凡係牽涉到呢啲即係 BB 嘅命案咧，特別令人傷感嘅，即係咁可愛嘅小朋友，咁啊結果就係咁樣，即係唔知點解會嚇最後會咁樣死 嘅。但係好多原因，因為咧，即係小朋友喺幾個月大嗰時候其實係好危險嘅，好多時候你都聽到好多意外會發生㗎啦，即係譬如同媽咪同床瞓呢啲最危險㗎啦，隨時砸到佢， 突然間焗死， 因為 BB 仔完全唔識反抗喺嗰個咁細嘅環境咧，佢又唔識嗌，又唔識反抗，亦都冇能力推開你咧，更加，所以其實咧你係好容易發生意外嘅。咁就算你即係俾佢獨立喺一張 BB 床嗰度瞓都好啦，佢好容易又纏嗰啲被啊，側邊啲嘢又吹咗落嚟啊，所以其實當其時即係你咁細個時候係要特別嘅小心咧，先至避免啲意外發生，所以好容易。 呢位爸爸係咪諗住再分享自己當時個 BB 女啱啱出世嗰陣時，哇嗰種心驚膽跳，成日驚 會有事，因為你要明白佢唔識講嘢噶嘛，咁佢有咩事你佢唔知喎，咁你又不斷要去睇下究竟佢會唔會有事，同埋佢附近嘅環境係咪安全？呢啲其實係即係必要做嘅。如果唔係咧，即係好多咁嘅意外咧就會發生咗，你自己都唔想啊嘛。 係哇，但係呢單好似好特別喎，因為發覺個 BB 係。即係好瘦好瘦，即係警察咧就當時即係已經覺得啊，好似係有啲唔係好妥啦。 因為其實 B B 係可以佢係死係冇特別嘅原因。係係係。咁所以法醫就算佢係譬如佢解剖咗之後，我哋成日咪話法醫解剖跟住睇下死因咧，係睇唔到佢死因。 試過睇唔到死因就呢 啲。其實好多睇唔到死因嘅，而法醫亦都俾個 advice， 佢就話即係其實。B B 係好易死嘅， 唔好意思啊，你呢度 ，OK， 好似 係佢其實 B B 有易死嘅，所以唔係話係啦，即係唔係一定係父母嘅問題， 即係可能係本身嘅疾病啦，你又唔知佢有咩隱藏嘅疾病咧，又或者係頭先我講嗰啲意外啊，好輕微嘅意外，一塊布遮住咗佢都可能令到佢窒息噶嘛，好多原因你係未必會睇到，係 啊， 同埋有好多命案就係話即係懷疑係嗰啲嬰兒搖晃症啦，即係嗰啲媽媽就將個 B B 可能係咁樣攞嚟攞去錯。咁然之後就令到佢內傷死咗都唔頂㗎，咁樣係嘛？即係都要經過。 咁你太過分啦，你自己應該小心啲啦，抱住佢就。 有呢啲啊，算人為意外啦，師姐係咪先？ 呢個係即係 criminal 噶啦， 直情要負上責任噶啦。如果你係咁樣， 但好似都幾難去驗到係咪？ 係好難，係 咪咁樣蓄意去殺自己小朋友？ 即 係 但係如果搖房嗰只咧係睇到嘅，其實通常都 即係會驗到嘅嗰啲。 係啊，但係如果話你有其他可能你係隱性嘅疾病，其實你突然間喺個張牀度死咗，真係睇唔到。 係，即係除非佢有好明顯嘅外傷。 係啊，係 嘛？即係例如話有刀傷啊，或者係有個跌傷啊、 瘀傷啊。 但係呢一單而家咁樣睇咧，佢冇喎，冇外傷喎。 但係佢外冇外傷啫，但係佢外貌好有問題喎。即係頭先你講過啦，好瘦喎。 嗯。 即係佢呢個 B B 仔係咪三個月大 啫嘛？瘦得唔尋常。 嚇咁啊，即係都有一定嘅 size， 因為通常啲 B B 出世嘅時候，你當佢幾多磅都係六七磅 啊，大約。 到三個月嘅時候，佢已經 double 咗㗎啦。 即係應該十幾磅。 差唔多㗎啦，即係正常都有翻上下。佢係即係比較飆得好快，因為喺媽媽肚入邊個位置有限啊，佢即係梗係唔可以好勁嘅發育啦。但一出咗嚟冇幾耐，佢就會喺未完成嗰啲發育咧，繼續開展啊。所以好快幾個月之後，你已經發覺佢係啲 double 咗噶啦。 即係嗰十三四磅嘅，但 係 當時就話呢個 B B 咧，都依然係得翻六七磅咁嘅款喎。 咁啊，咁樣就， 但係會唔會即係可能真係佢本身有一啲疾病咧，吸收唔到啲營養？ 一來可能有疾病，二來可能個父母冇俾足夠營養佢，即係呢啲冇人問知嘅啫。 如果冇俾足夠營養，係因為咩咧？ 佢唔餵佢咯， 自己都唔夠食，會唔會咧？自己都唔夠食，所以 B B 自不然就唔夠食啦。 因為唔係好多父母生個小朋友係真係愛食個小朋友 嘅。嗯， 我見過好多咯，係已經。 我見佢已經眼泛淚光咁樣。 係啊，真係 見到好多。係 啊， 即係好愉快嘅故事。 見過好多 cases 咧，其實啲父母其實係為生而生，而唔係為咗個小朋友。 點解為生而生咧？ 即係佢係想，譬如攞綜援啦。 哦， 係啦， 攞綜援 係啦，因為你越生得多，你係越攞得多綜援嘅。 哇，咁衰啊！ 係啊，我見過啲父母係。即係好似當自己係一個即係生仔嘅機器咁樣，你生五個仔，跟住你可以攞20,000嘅綜援，但係佢唔需要你個仔，佢唔係用啲錢嚟去養嗰啲小朋友啊嗰樣嘢，只係佢唔想做嘢，同埋佢只係想。攞嚿錢咯， 但係佢攞嗰啲錢就唔係攞去養個小朋友，可能 係嘛， 即係自己吃喝玩樂啫，可能係嘛。晏晝三點去飲個下午茶。 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話，即係好似話，即係生多個就攞多嚿錢。咁但係講真，以阿師姐咁講，就算有五個細路仔，如果你得嗰20,000蚊，其實喺香港唔係好多錢。 因為佢哋住公屋，你知而家公屋㗎啦，即係我哋好多 benefit 俾佢哋， 好平啊， 即係跟住又話。啊！即係阿財爺嗰啲咧，臨到四月嗰陣時話做個施政報告啊，各樣嘢就話，免即係免幾個月， 唔係免租啊 嗰啲。其實佢哋唔需要俾租嘅，好多都係。係啊。 咁啊，但如果你真係為咗攞多啲錢而生仔，呢個真係我覺得罪大惡極啦，係咪先？ 但事實上好多人咁樣做。 係啦。咁啊，究竟呢一對即係夫婦係咪咁樣咧？即係因為生得太多養唔到啦，即係所以咧要搞到佢係即係餓。或者係本身呢個佢自己有缺陷咧，呢度咧就暫時咧即係警方嗰度都仲要調查啦。咁啊，當時咧都有問呢對父母嘅喎，喂，發生咩事啊？咁爸爸點講？爸爸咧就話啱啱喂緊個 B B 嘅時候，喂下，突然間話佢即係近親。 不過啃親又真係好危險嘅，因為小朋友你都話啦，即 係佢講啊，分享個餵奶能 力，唔係你自己好驚啊！你個自理能力，佢乜都講唔到噶嘛！你要好緩慢嘅動作，同埋要好留意究竟佢會唔會有事咧？你估啊要。 同埋佢一咳親係咪要即係掃佢個？ 其實飲奶係咪都要掃風嘅？飲奶係咪都要掃風呢啲？ 我聽人講，我聽人講 你都差唔多噶啦，都差翻兩年。 老蚌生珠。 唔係嘅，而家啲50多歲 OK 嘅，差唔多。 試管嗰啲係 嘛？唔怕嘅，即係生得嘅，而家醫藥昌明啊嘛。 好驚喎！但飲啖奶都驚，即 係其實係啊，都話佢咩都驚，因為佢唔識講，咁你又冇乜經驗，咁你又唔知自己做得好唔好，咁所以你樣嘢都要小心嘅，即係要好細微，即係好細微嘅留意到咯。咁但係所以頭先話咧，個爸爸話佢飲下奶之後，發覺佢可能續親，其實呢個真係唔出奇。 同埋佢就話 續親可以好大件事嘅。 係，咁點解佢要搞到報警呢？就因為佢發覺個 B B 冇咗呼吸啊！ 哇！ 咁啊，佢先至報警嘅，佢即刻報警嘅都。咁都算報得快啦。咁但係。好可惜啦，都係遲嚟咗一步啦，即係都送去醫院嘅時候，發現都即係反問乏術啦 ，B B 就得翻即係三個月啦，嚟咗呢個世界三個月就已經即係離開咗啦。咁當時咧呢一個爸爸咧就話咧，其實本身咧 這個小朋友不是他照顧的，他是即交給太太照顧的，本身 交給 即射落去， 但是三個 射落去太太 度，三個月 佢想，我諗佢有少少即刻想射嘅，即係雖然餵奶嗰係佢，佢就即係但係同警方講咧，其實本身唔係我照顧㗎，我即係咁啱我幫下手㗎咋咁樣咯，即係想我諗佢已經知道自己啊可能領嘢喎今次。 咁佢都有少少問題，好咁即係反映出呢件事唔係一個單純嘅意外，即係如果好簡單，即係你係餵奶而窒息而死咗嘅話，咁其實個爸爸冇咁。不會講呢一句説話咯，因為只會喺度好內疚啊，好成啊嘛。當時嘅心態仲點會講話邊個邊個臭啫？係 啦，即係邊個責任咧？ 係最多都係講話，哎呀點解會咁？即係反而自責嘅機會大啲啊嘛。 係。 咁同埋頭先都講啦，個小朋友係即係呢個外個身形啊體型係會有少少不尋常喎，即係同即係正常嘅三個月 BB 似乎係瘦咗好多喎。 皮包骨咁啊。 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單嘢係咪意外咁簡單咧？ 係有啲可疑喎，係嘛？ 都會係嘅，不過佢有啲可能係先天性嘅問題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即係責怪嗰啲 parents 啦，即係佢家長咯，即係因為真係有好多呢啲情況發生嘅， 係即係去到呢刻唔可以話即刻要拉佢㗎啦，係咪啊？即 係你都要做 好多，唔係啊？你可能拉咗佢，跟住你問佢發生即係整件事件發生咩事，你係咪有對佢有即係 take care 佢？from day one 即係佢生嘅時候，再之後咁樣咯。 係咁啊嗱，聽埋鄰居口供就點講啊？鄰居咧就話間唔中咧，啊呢個不過就好普通嘅一個口供啦。佢就係話間唔中咪就係聽到 B B 嘅喊聲咯。 咁 B B 一定喊 係啦，所以就冇乜用嘅呢個口供。 照計就分唔到啊，因為都係頭先嗰句咧，太細啦，細到得幾個月咧，佢真係受到虐待、受到痛苦，佢都唔識呼叫啦。所以鄰居啊，其實基本上冇可能知道發生咩事。 係，所以咧，如果關乎 B B 嘅命案咧，有時咧原來調查起嚟都幾多難度嘅喎。 係啊， 佢又唔識嗌救命啊，又冇先兆，又唔知佢做過啲乜。 咁如果即係一個警方嚟講，咁佢見到一單咁嘅 case 咧。他要查啲咩先可以知道個責任誰屬咧？ 其實都係頭先所講啦，即係都係鄰居噶啦，因為鄰居先係最 close to 嗰個 family， 你先係知道嘅，或者係佢嘅親戚啊嗰樣嘢啦。咁再之後就係法醫嘅檢證咯。但係法醫嘅檢證，即係以我 experience 嚟講咧，其實佢哋好難，即係可能。好難係驗到咩，尤其是咁細嘅咁細嘅 BB， 可能係冇結果咁樣。 係啊，咁所以你好難係起訴嗰、那個即係佢哋即係阿爸爸唔啱啊，媽媽唔啱啊，有疏忽照顧嗰樣嘢。 即係好難喎，即刻控告佢哋虐兒啊呢一樣嘢，呢一個罪名啦。咁啊啱啦，呢個時候就係要睇下呢一個法醫報告係點先， 好啊， 好唔好啊？睇下有咩端倪啦。咁究竟即係呢對父母要負啲咩嘅責任咧？咁我哋聽一聽法醫嘅報告先。 恭喜曬黃生黃太 ，B B 女好得意啊，有六磅三重啊！ 三個月之後，佢比出生時更加輕，只有五磅八。佢嘅父母完全冇將佢哋嘅愛情結晶品好好咁愛錫，而係將佢盡早推向死亡。法醫指出， 根據檢驗嘅結果，呢名女嬰係餓死。佢嘅眼球下陷，肋骨突出，几乎完全冇皮下脂肪同包住内脏嘅脂肪，心、肝、脾、肾亦比正常轻39%至72%不等。 喺现代嘅香港，好多人都争住要减肥，营养过剩成为普遍嘅都市问题。而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亦都相当完善，为贫穷嘅人铺下安全网，但系估唔到。竟然仲会出现 B B 受尽折磨、饿死嘅荒诞惨剧，简直系对“歹毒情深”呢四个字作出嘅最大讽刺。 嗱，師姐咧就越師無數，係喺佢呢一個從警嘅生涯裏面，咁啊，佢頭先咧就誇口喎，話自己咧。湯乜都見過，咁啊包括咧就係即係當然啦，湯B B 嘅屍體你都係曾經係 都見過， 係啦，係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其實個情況係點樣？ 其實咧，我哋training 嘅時候咧，即係就尤其是係幫辦咯，咁其實你係要去殮房嗰度睇佢點樣湯屍 嘅，一定要嘅， 係啦，咁即係PC 嗰啲可能就未必一定要。咁樣其實係好恐怖嘅，係啊，同埋 啱啱睇嘅時候，我覺得 係啊，但我就 OK 嘅，因為我唔怕啲污糟嘢啊嗰啲咁嘅嘢， 睇唔出嘅喎，你個樣斯斯文文， 咁硬淨， 係咯，好似係見到曱甴啊，佢 啲嚟嘅喎。 嗰個係你哋啫。 反而我見到雞就唔得嘅。 我見到雞會。 唔係，我諗湯曱甴你 OK， 見到個曱甴生勾勾行過你。 佢我最驚死曱甴。anyway， 咁即係生嗰啲先嘅，死嗰啲。 但係因為我哋做幫板個職責咧，就係一定要去睇每一條絲嘅。即係我喺我更份內邊，我見到有個屍，即係有個屍體發現案，我係因為我個 rank， 我就要去睇屍體嘅。咁其實我睇過無數嘅屍體，同埋我譬如我第二日即係叫嗰啲叫做 sudden death， 即係其實係突然死亡係啦。咁我一定要睇喂，究竟你係俾人哋殺死啊嗰樣嘢啊，定係點樣咯？咁但係 anyway， 你法師即係法醫師係法醫官，佢之後第二日就要報告，但我都要揾翻即係佢屋企人翻嚟即係望過，即係做 investigation 咁樣。 咁你試過即係見到湯 B B 嗰個印象係點樣嘅心？ 其實湯 B B 同湯任何嘢都係一樣嘅，即係法醫做嘅方法就係、是。 其實難度好像高一點喎，個身體咁細個係咪啊？ 難度高不是個身體細個，譬如呢個 B B 咁樣咯，佢個頭係譬如係即係頭唇都未生埋咁樣，咁你咪其實係 點樣咧？ 唔同嘅咯。 即係做法有啲唔同， 做法會有啲唔同。因為佢係淋 嘅，都一樣。但係淋，我見過，我就同頭即係之前同佢講過，就係話佢可能要凹咗落去。我哋叫做係液體化。係啦，即係你，譬如你係硬嘅個頭。 其實佢都未生埋嘅喎。 係啊。 嚇！即係年紀大， 有排未生埋。 生埋個腦上啦。 係啊。咁但係咧，驗屍係有個程序，就係你每一個器官你要劏出嚟，跟住你要磅佢。 哦，咁個腦點算啊？佢個腦未生埋，即係個腦臨。 咁你都要磅㗎。唔係佢 成個。係喎，所以頭先我哋見到嗰個即係法醫報告都有講到話，嗰個嬰兒咧，佢個心肝脾肺腎都比正常嘅輕咗好多啊，輕咗四成至七成。咁好明顯，佢真係每個地方都攞嚟磅一磅㗎喎。 全部都係 每個器官 都磅。我講一講呢個 B B 喺即係呢個即係 figure 喺度啦。 係。 係啦，咁你又扯個扯。頭皮出去出邊，跟住鋸開個腦，係用個鋸開個腦。好啦，跟住你將個腦攞出嚟，乜嘢都磅下，同埋乜嘢都要切下。切完之後等翻落去。咁跟住譬如心肝脾肺腎咁樣，跟住你有個 record 喺嗰個 board 嗰度睇。 即係 B B 嘅做法同成年人係一 樣嘅啫，一樣嘅。 有冇任何唔同嘅地方？ 冇噶，其實都。 時間會唔會快啲咧？定係耐啲咧？ 其實你個 shift 即係你翻工，即係一個法醫官，你即係翻工嘅時候都係日頭你去做呢樣嘢，通常晏晝就唔做噶啦。 晏晝唔做啊？即係上晝啫。 係啦。 哦，點解咧？點解晏晝會唔做咧 ？lunch 啦，因為 係啦，冇錯。你食完 lunch 之後，可能你晏晝你有其他嘢做，因為法醫唔係淨係做解剖嘅。 哦，你意思話主力係早上做解？ 早上做解剖。 即係一個上晝已經做得完。通常嚟講。 看星期幾星期一就耐少少。 點解咧？星期一 咁你星期六日都你星期六日冇人翻工啊嘛。咁你星期一咪？ 我以為係星期一翻工嘅時候咧，未有心情啊，即係未有開啲。 你知唔知我見過係即係嗰個殮房咧，啲屍體掟到成地都係。 嗰個我都講過。 即係以前我可能你哋睇到就啊。即係等喺一個箱嗰度好整齊，即係 weekdays 係 OK 嘅，但係星期一係唔 OK 嘅。 因為星期六日可能有好多嘅。 星期六日係你 屍體運咗喺 殮房，係積累咗喺嗰度。咁你星期一你先開工啊嘛，咁所以嗰啲屍體先可以解剖。 即係同大家嗰啲星期一翻工有好多文件搭咗喺你台。 冇錯 ，exactly 係啦，冇錯係。 不過嗰時都聽阿法醫阿 Doctor Bear 講咧，即係佢話佢對於即係佢解剖 B B 嘅時候咧，佢個心情就會特別沉重 啦。係啊，咁啊係啊，呢個真 係。即係會覺得好傷感啊！即係咁可愛嚇嘅一個即係人，咁你咁樣去對待佢，即係會覺得好難受嘅。嗰陣時佢都有依一個感覺噶。咁啊就睇翻呢一單啦，就嗰個 B B 頭先講咗啦，就係咁樣慘死法啦。咁似乎警方都幾有一個即係跟住有一堆嘅調查啦，即係跟住都發覺啊，唔係咁簡單喎，唔係意外喎。 即係一啲人為造成嘅疏忽嚇導致嘅結果嚟。 即係就算佢即係喺報警嗰一下，佢真係因為窒息而到導致死亡都好，但係佢本身個身體嘅狀況咧都帶出一個 message 話，之前係有啲唔尋常嘅情況啦，喺佢照顧嘅過程啦，或者佢嘅成長嘅過程，雖然三個月咁短咧，都有好唔尋常。否則佢唔會話喺咁多器官啊同埋體重方面全部都唔正常啊。 係啦，咁啊經過調查之後咧，就發現咧呢兩個人咧，男咧就係廿二歲嘅黃子聰啦， 好細㗎， 廿二歲已經。 已經有二歲咁快 有 BB 啦。 生嗰個咧就佢個太太，唔係太太呢個同居嘅女友叫張寶珊咧，咁佢就31歲嘅，都三字嘅， 子弟戀嚟嘅， 子弟戀嚟嘅。咁女方即係媽媽咧，其實自己本身咧，首先佢哋兩個本身咧就唔係得呢個 BB 嘅，仲有一個咧就三歲大嘅 大仔喎， 男仔啦， 都係佢 仔 嚟， 都係佢兩個嘅。嗱呢個已經佢第即係過身嘅 BB 係佢第二個 BB。 係啦，咁而呢一個媽媽本身咧。就係、是有一個前夫啦，咁佢本身亦都有一對孖胎孖仔，所以 sorry， 即係佢已經係生咗第四個，其實生了四個， 哇，好多產喎佢。 係啊，都算係啊，31歲好，其實好後生下啫 嚇。即係其實18、20已經開始生。 係啊，因為佢知佢個孖仔其實已經成7歲，讀緊大概要1年班㗎啦。即係有班長，即係佢生對孖仔嘅時候都係23、24歲啫嘛嚇，都好細個。 咁啊，都不斷咁樣生育嘅喎呢一個。 咁啊唔同嘅，因為佢同即係個即係之前嗰個前夫就離咗婚啦。咁而家同呢個22歲嘅黃姓黃嘅呢個父親咧，就係同居關係啦。咁啊另一段關係嚟嘅。係， 但係有冇錢養咧？佢哋攞緊呢個綜援嘅喎。 綜援咪有錢養。 係啦，攞緊5200蚊嘅每個月。 咁5200蚊又似乎係少喎嚇，雖然咧5200蚊就係唔包屋租嘅，屋租係即係喺綜援嗰度另攞嘅另計嘅嚇，即係佢住一個公屋都係1000多蚊租左右啦嚇。咁呢5200蚊，但係如果你話佢一家四口，雖然兩個都係細路仔，喂都好少錢啫喎。似乎即係， 睇下你點樣用法咯啲錢。 都唔係好夠咗，你知香港啦啲嘢，即係你想點慳都好啦。 你咁錫嗰啲小朋友，梗係唔同佢哋嗰 啲啦。其實真 係唔 係㗎，因為尤其是天水圍啦，因為有啲嘢你避免唔到啊，譬如你啲奶粉啊，即係尿片啊咩。 都幾貴啊，其實。 即 係 你有啲嘢避免唔到啊，同埋天水圍啲嘢特別貴過出邊，因為你去咗一個數嚟嘅地方嘛。 領匯 係都係 領展。 咁啱啱揾翻個資料啦，原來咧進宏軒咧，佢本身就係個居屋嚟嘅，後屘咧改建為呢個超級公屋啊。即係變咗做公屋，佢 所以佢係交緊1000多蚊租嘅。 咁所以佢扣翻租，仲有都有2-3、3-4千蚊落袋。 嗰個租唔使扣，租係綜援嗰個另 已經扣咗 另俾嘅。 即係佢真係5200蚊實使。 5200蚊 係 用嘅，但係講真5200蚊都話落兩大兩細，唔係好多錢嘅啫喎。 奶粉又俾人搶貴曬。 嗰陣時好似2009年就未嘅， 未開始啊， 嚇，好似 未開始咁嚴重， 未咁嚴重。 天水圍可能嚴重少少咯，因為始終北區。 係， 喂，我以前真係好嚴重，我試過去到咧係，我要行10間藥房咧，先至買到1罐奶粉。 你行邊10間藥房？喺邊度嚟㗎？ 元朗。 但係佢講緊嗰時已經係02年到㗎啦， 一二年。 係 嗰陣時真係，嗰陣時佢真係咧係行10間藥房咧，佢明明有好多奶粉，係冇一間賣俾你。即係佢當然冇擺出嚟啦， 跳高嚟賣。 你最後嗰一罐買到嘅咧，係佢施捨俾你嘅。佢見你兩條友，或者佢見你個樣，唉，都唔好搞咁多嘢啦，俾罐你，俾一罐佢施捨俾 你。 但 係某啲大商號嗰啲會唔好啲啊？即係唔係藥房？ 唔係藥房。你大商號，譬如你如果去萬寧啊、屈臣氏，都係冇曬貨嘅。同埋萬寧嗰屈臣氏係貴好多嘅。 係啊， 一來貴好多，但二來亦都冇貨㗎。你唔好以為有貨。咁你去好多藥房，你行10間真係有10間，唔係講少嘅，唔係即係作大。係有一間俾你，嗰罐都係施捨嘅啫。 咁你點解決後尾係 施捨咧？佢咪跟住佢咪即係你行10間博佢買一罐咩咧？佢即係你好似挨契弟咁㗎，你覺得自己做乜？點解我要買唔到嘅咧？ 係咯。 咁好明顯啦，當其時即係好多人咪喺度鬧話，即係大陸嘅人啊，即係落嚟買啦。咁呢個一定係一個實況啦。但係亦都係因為嗰啲藥房咧係囤積居奇，佢將嗰啲咁嘅貨咧就賣俾大陸人咧賣貴啲，你香港人咧就關人 Q 啦，咁我唔理你，咁佢就所以咧就唔賣俾你咁嘅意思，唔係冇貨，同埋亦都係嗰個即係供應商咧特登係將佢收窄嗰個供應，令到佢扯起嗰啲價啫。 但係而家好多供應商佢哋都話佢哋有好多貨嘅喎。 係啊。 咁係咪咧？ 但係嗰陣時佢哋就話冇貨啊嘛，佢話嗱，佢同你計一條數嗱，之後扯開咗講啦嚇，即係譬如佢話，咁你香港地區我哋總公司係會計香港地區係需要幾多貨嘅，咁但係突然間有好多香港地區以外嘅人嚟買貨，所以根本上嗰個配額係唔夠你咁多人用嘅，佢哋聲稱咁樣，但係傻啦，呢個世界做生意，你嗰度多人買，佢就自然多啲貨俾你㗎啦，同埋啲奶粉唔係牛做㗎嘛，係化學成分嚟啫嘛，佢需要整幾多都得㗎，唔需要生多幾隻牛去整啲奶俾你，所以呢啲係一個藉口嚟嘅啫。 同呢個油價一樣嘅啫。 所以一定係喂母乳就最好㗎啦。 咁啊，未必一定嘅。 即係唔係？因為 喺任何嘅即係原因之下都係。 都係嘅，都係嘅。呢個事實上，但係有困難噶嘛，好多時都 係有時 翻工啊。 你知啦，而家啲女人要做好多嘢噶嘛。 係，又驚身材走樣係嘛？ 誒唔係㗎，喂母乳反而唔會走樣， 唔會走樣啊！唔知啊， 係啊，所以你喂下母乳啦， 冇得喂， 你記住啦， 想喂都冇得喂。 咁但係好明顯，佢用嚟講翻呢個 BB 咧，嗱，即係不論佢點都好啦，其實。咁佢幾個月之後喎，即係出世即係生咗咧，佢嘅發育咁唔正常咧，咁個照顧方面肯定係出咗好大嘅問題。 係，咁啊 check 落去發覺咧，喂好有問題喎，呢對夫唔係夫婦 ，sorry， 同居嘅男女啊，唔係話佢哋子弟戀有問題嘅，咁啊爭九年啊都好普通嘅啫，而家呢個社會都 係咪啊？你覺得好普通㗎？ 好普通啦，好多即係幾多？ 佢之前都爭十幾年， 好靈精怪都有啊！ 我真係唔知喎， 一百八娶個少女啊，乜都有㗎啦，尤其嗰啲喺天水圍好多呢啲。七八十歲拖住個三四十歲咁樣周街， 我真係冇 嗰啲咩內地嗰啲新移民啊嘛， 內地新移民反而係好年輕嘅人，就係去啲係好老嗰啲。 係啦，香港人就老嗰個就睇內地年輕嘅 好多㗎。咁誒呢個生九年其實本身又唔係話有咩大問題，但係最大問題係咧兩個成日原來。勁打機啦，跟住又頭先聽到間屋咧污糟邋遢，都唔知係咪好似有啲十方嘅文嘅 feel 喺度，我覺得佢哋有啲，即係又係唔可以忍受間屋咁臭咁污糟嘅。 但係即係頭先都講過啦，佢其實仲有一個大仔個，大概三歲到嘅大仔都喺屋企嘅喎，佢點可以容忍個環境咁污糟？佢哋會唔會係 有 啲精神方面有啲唔正常？ 即係已經 懷疑佢哋係咪真係有啲咁嘅問題？仲要咧係懶惰到咧，原來佢哋本身咧，因為佢哋有兩個小朋友，生多咗一個啦。其實佢係有條件去攞多少少綜援嘅， 係咯，頭先講話五千點樣好似好少咁啊，應該 懶去攞， 懶到咁， 懶去攞咁緊要。 我真係諗起嗰個咧，嗰個古仔咁樣，有個人係掛個餅喺個頸嗰度咧，佢結果都餓死咗，因為佢連個伸個頭埋去食嘅都冇啊嘛，都呢一個動作都唔想做，即係嚴重到咁嘅，啲咩人嚟㗎？咁跟住就話佢哋咧就個爸爸咧就係有錢去買煙嘅，可以每個月攞四百幾蚊嚟買煙咧都。不去買奶粉，唔去買多啲奶粉， 因為佢攞曬啲錢去買煙咯。 即係啦，自己去享樂啦，或者係滿足個煙癮。 佢哋個煙係必需品嚟嘅，並唔係一個享樂嚟嘅。對佢嚟講， B B 個奶粉就唔係必需。 同食飯一樣啊，咁佢覺得唔食飯可以，但係唔食煙唔得。 咁啊就話每個月其實都係攞幾百蚊去買奶粉啦。咁啊結果咧就因為個奶粉唔夠咧，就個爸爸就夾硬將嗰啲奶粉係溝稀咗。咁你呢度又要講解下醫學上， 你講下 溝稀咗咁樣會危險性係點樣咧？ 我冇試過溝稀咗咧，我唔知道。咁但係好明顯啦，溝稀咗咪個營養唔夠咯，即係佢嗰度啊，即係如果你信嗰啲製造商講嘅嘢，佢講到明㗎嘛，即係唔好多唔好少，大家即係即係個羹都仲要係即係掃翻平佢喎，你唔好突啊，唔好凹喎，即係標準啲喎，你唔好即係求其筆一羹，你又當一殼咁樣，即係盡量標準啲咧。咁你細個即係 sorry 啱啱即係湊 B B 你唔識嘅話，你一定聽曬佢講啦。總之哇好準啊，即係你覺得自己好準，即係基本上攞個磅去磅一磅係咪啱咁樣幾多安士咁樣。 同埋啲温度咯。 係啊，温度咧就試下啦，你滴喺手背大家識㗎啦嗰啲係嘛，即係咁啊唔會。 大家變咗育嬰咁啊，我哋。 係育嬰指南。就唔會話即係辣口啦咁樣啦，你冇理由自己攞個奶樽試一試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溝稀咗，我雖然冇試過，但你好明顯知道咧，咁個營養唔夠咯。係 咯，即係寧願即係 佢真係好求其，覺得當自己好似即係檸茶即係酒甜咁， 咪係咯， 少啲甜咁， 不如俾啲水佢飲， 少兩盒糖水咁唔得噶喎。 真係離曬譜啊！咁差嘅，即係啲咩父母嚟嘅咧？真 係係啦，同埋因為佢嗱，你睇到佢自己屋企咁嘅環境啦，亦都話即係嗰個口供就係話見到佢哋即係經常喺度打機，或者係甚至係根本就冇翻工嚇。即係佢兩個攞綜援嘅，聽講個男方咧都有時打下散工咁樣嘅， 係留下餐廳去做下， 即係做下散工水吧咁樣。咁即係變咗咧，其實佢個時間上佢哋其實得閒嘅。如果要照顧兩個小朋友，應該都綽綽有餘，即係不至於話兩公婆都走曬出去做嘢就好忙啊。屋企又冇辦法有即係家人。或者係工人去湊嘅話，咁啊即係疏忽照顧啦。咁但係好明顯啦，佢兩公婆其實都冇嘢做，咁基本上屋企都應該好得閒啦。 咁但係佢呢個男嘅都有解釋嘅，就係話佢自己本身咧就係諗住做下呢啲水吧，但係因為咧佢個女朋友咧生咗B B 之後咧就有呢個哮喘引發嘅肺炎，咁所以佢哋就冇得翻工啦，就要翻去即係幫手照顧。 咁都合理，咁所以 咪會有綜援啦，即係幫到你咯。 係 咁，但係咯，佢連綜援都唔肯，我哋再攞多 少錢？唔係嗰個係咪照顧緊個 B B 咯？但係佢生咗個 B B 之後咧，佢哋冇帶過去，從來冇帶過睇醫生喎。即係冇有咩 B B 有咩唔舒服嗰啲咧，佢哋從來都冇帶去睇醫生啦。 可能自己都唔認識嗰個 B B 係咪唔舒服咯？ 喂，但係唔係佢直情咧係連嗰啲即係定期嘅健康檢查，即係有曬你一出世之後 一個月後院要翻一次啦。 係啊，即係有我唔記得咗邊幾個月啦。總之有曬定期啦，寫曬日子俾你去健康院 check 啊 ，check 翻佢各方面係咪正常啊？即係有咩要提翻你要做啊？等等嗰啲嘢啦，即係甚至係打防疫針啦，即係好多唔同嘅疫苗啦。咁當然你可以選擇唔打嘅。咁好多人而家即係又抄一啲講啦，咁好多人咪即係覺得個疫苗其實對身體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嘛，即係無啦啦打一紮細菌落去咁做咩咧？咁有啲人喂，咁你細個冇得唔打㗎嘛？ 係嗰時被逼㗎啫。係 啦，咁而家都係㗎，而家啲小朋友咧其實可能有啲父母係唔想佢打㗎。 哦。 咁嗱，當然你可以選擇唔打嘅即係健康院啊、醫院嗰啲係唔會逼到你打啦嚇。 係。 但係問題咧就係你間學校啦，你可能要交一張針卡。嗰張針卡就會寫你有冇打針， 學校要交針卡㗎，咁得意嘅。 有啲，咁如果你支針卡誒，即係佢見到張針卡就你乜針都冇打。 點解要咁樣做法啦？即係理解。 以個理解就係佢個即係睇一個小朋友會唔會好容易有其他嘅健康嘅問題出現， 或者傳染其他人， 或者話係啊，你有病啦，可能會傳染其他人。即係其實即係佢哋嘅校策校學校政策嚟嘅啫，其實就冇話法律根據嘅，亦都唔知其實可唔可以咁樣 有。即係要 make sure 每個都 係咪有歧視嘅嚇？咁但係問題就係，唔好理佢有冇歧視先，或者係咪犯法先。咁基本上真係有啲學校啲幼稚園咧，就係會揸住呢個條例嘅。如果你張針卡見到你，咦你冇打針嘅，咁佢會唔俾你入學。 哇，咁樣㗎？ 佢唔一定要用醫院係一個聯合團咁喎，大佬。法同你講嘅，佢可以話係你好多原因唔收你㗎嘛。咁但係其中大家知道嘅有啲同學有啲朋友係做啲幼稚園嗰方面嘅老師啦， 佢都同 你 講， 係啊，你唔打咧係對你入學可能有影響，可能啦。 我以為唔學琴啊，唔識。嗰啲咁嘢，先至唔可以收你。原來唔打針都唔收你。 呢個係講緊幼稚園㗎，因為你一開始嘅時候咧讀幼稚園㗎嘛，咁嗰時佢哋乜都未學嘅，唔識彈琴啊、跳舞嗰啲。咁但係咧就會可能有睇張針卡，所以亦都因為咁咧，有啲人咧就會因為唔想即係學校到時有呢個問題咧，就佢都照打嗰啲疫苗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啦，呢對夫婦咧，佢完全喺呢三個月，佢冇可能唔識，因為佢有個大仔㗎嘛，大仔都經歷過呢所有嘅程序嘅，即係幾時要去健康院做檢查啊，打啲咩？其實基本上佢都知啊，咁你唔知都唔緊要，你跟住人哋個程序照去就得㗎。咁佢都冇去，呢幾個月完全都連覆診都冇 嚇。 咁據聞連紙出世紙都未攞喎。 係咯，冇名㗎喎，即係呢個 B B 走嘅時候咧，佢都係喺呢個世界上咧，從來冇一個名字啊，自己都係。 咁曾經咧就即係警方方面都問翻佢，咁點解你幾個月都唔攞出世紙咧？咁佢講咗咩原因咧？佢係話冇錢攞啊。 冇錢去攞 出世紙要幾多錢？ 我唔記得咗， 幾百係嘛？ 可能要啦，我唔真係 幾百都慳翻，仲要搭車咧。天水圍搭到去 唔係咁，你天水圍嗰邊有得攞噶嘛？係咪？好似唔一定要去，我唔記得咗。你唔肯定，但係冇過呢樣嘢 basic 嘅，你都要做噶啦嚇。即係你冇得唔做噶嘛？你除咗食少包煙都要去攞噶啦。咁但係好明顯，佢係真係寧願唔攞啦。 同埋而家聽落去唔係講，唔係阿師姐頭先講嗰只，係生個 B B 出嚟為咗攞綜援。佢哋生咗出嚟，佢都唔去攞，咁佢做乜嘢咧？生 所以我直情 意外定係咩咧？ 我直情覺得佢係有 少少。唔係佢唔想 handle 嗰一件事 啊！即係成件 事。所以係咪意外生咗出嚟咧？ 即係第一，你唔係 expect 咗你係會有細路仔咧。第一，第二，你唔想就算你去墮胎都好啦，你唔想去處理。第三，生咗出嚟你亦都唔想去處理。即係呢啲係好 typical 啲後生仔女或者係。啲唔 educated 嗰啲人係做嘅事，我處理過好多呢啲 cases。 呢個男方都係有中五嘅學歷， 22歲添， 係啦。佢中五學歷唔代表佢係 responsible 咯，即係唔係 負責任嘅人。 係啦，冇錯，即係。 基本嘅知識應該有嘅基本啊。 基本嘅知識係冇喎，同你講。 但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嗱，佢哋唔負責咁就好明顯係㗎啦。但係佢哋唔會冇呢方面嘅知識，因為嗱，女方其實已經係生第四個小朋友啦。 係喎。 之前有一對孖仔，其實要做嘅所有程序佢都試過啦，經歷過嘅嚇。 係咯。 咁再者，就算呢一 pair 男女嚟講，佢哋本身有個大仔啊嘛，都3歲啦。 係。 咁即係冇幾耐之前嗰啲健康院嘅程序啊，攞出世紙等等，其實佢哋全部做過曬，即係不至於唔記得同埋唔識啊嘛，係咪先？好明顯佢哋係自己唔做啊！ 我同你講係一啲係心理嘅狀況，佢係有心理病嘅。 哇！師姐真係好叻嘅啫，咁啊又可以 tap 到落去下一 part 啦。 下一 part 乜嘢？ 下一 part 就係講佢哋嘅心理啦。 好嘅， 係啦，仲有我請埋咧我哋嘅。 好朋友啊，史提凡呢個心理專家， 哦，係心理專家最好啦。 啊，佢哋嗰啲心理究竟係咪好？ 真係要分析下究竟佢哋發生咗咩問題 咧？係啊， 因為其實好多犯罪係因為心理嘅狀況，唔係話你話識唔識嗰樣嘢 係咯。咁啊，歡迎大家 stay tuned。咁啊，因為我哋今一集咧，就應該其實咧，普遍嘅人類都啱睇嘅，唔係淨係大陸帽嗰啲，因為我哋都 做大陸帽，你唔好 歧視佢。我哋曾經都做過 BB 啊嘛，咁啊，可能我哋第時又會有 BB 嘛，或者你而家有個 BB 啊嘛，係咪先？所以咧，任何嘅人去咧， 哇！你咁講，即係所有人都啱睇 喎。係啊，老人家又可能有孫咧，係咪啊？咁都關事噶嘛。所以咧，呢一集咧就係所有嘅朋友咧都啱睇噶啦。咁啊，翻嚟咧，我哋繼續研究咧今日呢一單嘅案件。 等陣見。